那么沉重，轻轻就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 这是来自台北的六个男孩组成的一个乐团，叫做苏打绿 Soul Green。 他们的歌呢时常会让人感觉很清新，因为主唱他的声音让人觉得很清亮。这首歌曲叫他下了夏天，第二个夏天当然是名词，但是第一个夏字呢用的是异动用法啊，把名词的夏呢变成了一个动词，时常表示一种享受和正在进行的感觉。 被人骗了。

这是庾澄庆创作演唱的一首歌，叫《情非得已》，也是曾经的一部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当中的插曲。我们喜欢的歌会单曲循环数百遍，听了都会吐啊，然后就不听了。喜欢的食物呢，也会经常吃到吃腻了为止。喜欢的衣服会经常穿，洗旧了过时了好不穿了。喜欢的文章呢，会翻来覆去的看，直到倒背如流。喜欢的人，我们也想整天的黏在一起，不想为了所谓的新鲜感去保持距离。生命太短了，我们想紧紧的抓住那些所有我们喜欢的让我们情非得已的东西。接下来是陈洁仪《从前的我》。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，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，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，熟悉的声音已不在。你说

旅程，一个人走的旅程是很难的，但是更难的是当你和另外一个人共同走过了一段，再一个人走回来，那更难。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，朱丽颖演唱的《快歌》。周杰伦演唱的歌曲《回到过去》，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忘不掉的人，你总会在无聊的时候想到他，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想，走在夜晚的大街的时候也会想，听着歌会想。后来你渐渐发现，这个人不管在不在你的身边，都不会去改变你的生活，你依然会吃会睡会玩，你也要谈朋友。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，有的人你这辈子也会忘不掉，但是好像也不影响你的生活。刘若英演唱的《后来》。 落在我蓝色

这是83年的苏芮的《搭错车》专辑当中的作品《是否》，罗大佑作词作曲。苏芮是杨立德首个来合作的对象，当时呢帮他制作唱片，同时也帮他拍一些照片啊，因为杨立德本人呢是摄影师出身的啊，他还有这个张雨生第一次进摄影棚戴着眼镜的二愣子的照片，但是他本人呢很少跟这些明星们来合照。他曾经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接受采访说，如果他个人当时有那样的一个想法的话，他一定可以办一个很成功的个人摄影展。他是第一个在台湾使用工作室这样一个名称的经纪人。 手指底想了多少天，我还是不了解，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，反正梦都是太匆匆，反正爱只能那么浓，心里感情让它粉碎，飘散在风中。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，你会选择了我？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，坚持底下不禁感来，你会放弃了我？再说你也不会懂，心再痛你能做什么？将自己伸出，错了又错，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说过的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。 心里感情让它粉碎，飘散在风中。